好啦，翻嚟飲啖水啊！ 嗱，點解會咁咧？咁原來咧，即係有啲新嘅規定，咁啊 YouTube 咧，即係只係擺15分鐘，咁所以咧就中間有個小 break， 大概10多秒咁。咁一陣咧，我哋半個鐘頭有個大 break， 咁啊耐少少啦，即係出去屙督尿都得。啊！而家飲杯水。 嗱，你講翻呢題。 好啦，喂，我哋講翻。 嗱，呢個嘉湖山丘咧，都係啲即係有背景人士幕後操作啦。咁亦都係利用緊一啲所謂叫做有新例有舊例咁啲轉緊空子。但係無論你用新例好舊例好，始終嗰個地方都係違法。 係咪？即係你唔可以傾到泥頭先啦。 冇錯，即係你搞咁多嘢，搞咁多嘢，政府點樣去？回应还原那个地方呢，山丘是一个又是一个即是对附近居民是一个影响、啊。据今日最新的消息就是这个即是地主、啊、又申请将它改为高尔夫练习场啊，又是这样各样啊，即是一路就在这里玩着这些手段，你即是那块地呢我有用途，我现在发展我有什么成功。 没有问题，你政府一直不执法嘛，屌你又没有堆到泥头，你要申请什么烂都得。喂，你堆咗泥头之后，你即系霸王硬上弓，即系入咗你就讲数啦。 嗱，前一阵子咧，亦都即系亦都流浮山都块地咧，亦都系被人投诉咧，就堆放货柜。 系， 咁就不断用公司嘅名义嚟申请。 系， 咁咪一路咁申请夹公司唔得就用月， 总之就总之最后就系一直咧就系将佢改变个土地用途， 一路就拖住你。 咁到因為本來農地嚟噶嘛，咁你改變用途，你一路申請一路申請，咁咪直至到咪改變到為止咯。 佢一路申請唔得嘅，一直申請唔得，阿甲公司唔得咩？咁佢用月公司嚟咯，係咪？佢一路處理就即係走呢啲法律啦。好啦，講翻琴日啦，你發生咧就即係啲環保人士就去抗議。 即係我琴日睇到個鏡頭真係嚇，真係嬲撚到我啊！唔知點算好。 醜陋嗱，我覺得即係香港嘅警察咧。即是以往来讲我们皇家香港警察呢、就一直受到香港市民的尊重。是吧，即是有对他们有所尊敬的。那么转了做香港警察和花雀之后呢就扑街了。是吧，最近这两任的警务处长呢就真的一下就 扑街了。一个卢伟聪。 啊，真的扑街了。扑街了都不知道怎么形容。 即是我要这么看啦。傾到非法傾到泥頭就冇事，喂，嗰啲示威者諗住不一百包泥頭去政府總部去抗議啫，哇！屌你老母如臨大敵冚家產，即係拉咗 八個， 咁啊連埋呢個啊李卓人啦，嗱呢啲咧即係就選舉啦，即係佢都要激嘅，因為而家咧就好大鑊嘅。 嗱唔係即係官嗱，我就唔好將佢評論咗去選舉先。 我知即係，但係我哋都要即係都要 所謂持平啲啊嚇，所謂持平啲。嗱即係我哋從嗱我哋唔係淨係睇 CCTV， 係咁網上邊而家就 即係 好多好多新聞片我哋睇到。即系综合比较，喂，佢入去声援呢啲示威人士，佢行入去现场 有冇问题咧？ 有冇问题啫？ 卒之佢又本来坐喺度，结果瞓咗喺度就 抬佢走， 四人抬走噶啦，仲、 啊、 要上手铐 啊！ 哇，屌！即系我唔知讲咩好啊！唉，屌你啊！ 喂，仲有呢啲咁嘅所谓嗱呢嗱你佢用涉嫌盗窃泥头。就拉咗啦。喂，乜呢啲罪行好嚴重到要翻去守屋嘅咩？ 嗱，有一單就咁樣嘅。咁啊上門，喂，你拉人唔緊要，你話你當時你走甩咗，我而家嚟拉你，咁你咪拘捕佢咯。 係啊， 個問題你冇搜查令去人哋屋企搜，佢話我懷疑你係收埋咗你嗰日攤咗嗰啲泥頭同磚塊喎，屌你，唉！真系唔知道， 即系你欲加之罪就行为无耻啦。咁啊，我哋都睇咗两个即系不同背景嘅大律师嘅讲，即系评论呢件事。咁啊，有个律师就话，即系嗰个当时嘅业主，佢就你唔好理嗰啲物件嘅价值， 系咪垃圾？ 系咪垃圾？ 佢中意储垃圾， 垃圾都系有价值嘅，都系佢嘅， 都系佢嘅，你唔可以攞。 所以咧，就你唔斗得佢嘅咁。咁另外一个律师，即系大律师，佢就即系就话。 即係每件物件都有個物主嘅，首先個物主要承認嗰件嘢係佢嘅先，係證明嗰啲嘢係佢嘅先，係咪就縱使跌咗落去嗰個私人地方，咁都要有個物主證明係佢先咁。嗱，即係呢啲法律觀點我哋唔識啦，即係識條鐵咩係咪？咁但係喂，即係喂老實講，從來喺香港呢啲咁嘅所謂示威行動，警方都係保持中立㗎啦，係咪先？咁你突然间咁大手法去做呢件事， 即系嗱，你啱噏起私人地方就谂起啦。喂，梁景嗰个私人地方，你话唔谂起？ 冇错，啱啊，系咯，私人地方 嗰扎咁嘅所谓屌你咁嘅城管就揼柒嗰啲小贩，你话私人地方我唔捻入得去。 啊，嗰度我哋重案组调查紧噶啦。 屌你两位，咁嗰度琴日不泥头嗰度都系私人地方，你咪又做乜捻嘢？你拉乜 咁 嘅 啫？系嘛？佢私人地方佢自己管理啊嘛。 是吧，唉，咁即係我都唔知咁啊，唉，唔撚講嗰啲啦，香港啲我哋係咁已經噏話啦，即係我係見到即係香港有啲咁多咁，即係啲荒謬呢而家日日發生呢就太多啦，講就講唔撚晒，即係荒謬變成一個即係常態呢，你好似覺得一般人覺得都唔係荒謬啦，都正常㗎呢啲嘢，但係咁樣呢其實就摧毀咗香港成個價值，就係靠呢啲嘢。好啦，我哋讲讲，喂，我哋讲台湾啦，唉，香港嗰啲嘢都唔好噏啦。好啦，嗱，喂，马英九呢 先讲咗选举先啦，你马英九啊大把嘢讲啊， 哦，是但咯，选举咯， 选举先啦，选举我哋就唔即系冇咩太场面太论， 好啊， 只不过即系都系讲少少花絮。 咁啊，礼拜六系嘛，咁啊有场即系第二场嘅政呢、這个。国民党嘅补选主席补选嘅政见发表会啦，咪有 非常认真， 即系因为第一场啊上个礼拜已经开咗啦，咁啊呢次系第二场，咁啊即系四位候选人就即系出嚟发表政见啦，咁啊有啲咩花絮啊？我哋宋兄， 嗱呢个咧即系同我哋嗰、那个荣耀有关啊， 爱的抱抱， 爱的抱抱，咁啊事完即系阿处主即系， 我哋先睇咗马英九同阿。洪秀柱嘅抱抱先啦， 冇错吓。咁啊，呢个就喺嗰个星期系嘛？ 星期元旦星期，即系开国纪念嘅星期。 系啦，元旦开国星期嘅时候咧， 喺总统府前面。 总统府前面，咁啊，马英九特别咧就揾到阿洪秀柱， 系万六从中揾到佢啦， 揾到佢就同佢拥抱一下，吓 OK， 俾个安慰佢啦， 俾安慰佢啊。咁好啦，跟住 咁啊，跟住咧就第二日啊。因为 嗰两日啦， 咁我哋阿宋兄咧就 样 画葫芦，咁啊，洪秀柱嚟香港咧就为朱立伦有一个造势大会， 冇错啦，呢一张， 咁我哋阿宋兄咧就啊，又不甘后人，慈善不甘后人， 冇错，咁咧就我事前都征询我处长啫，我处长可唔可以同你嚟一个爱的拥抱？ 系， 佢话可以，啊，嚟啦咁。 好啦，点解我哋要讲呢啲，即系讲啲咁好似貌似无聊嘅嘢咧？系嘛？咁实际上咧，嗱，琴日即系礼拜六咧，嗰场政见发表会咧，咁啊，其中一位候选人咧就叫做李新啊，我哋唔好讲扑街住先啦，因为李新嗱，佢又想同阿柱姐抱， 柱姐， 我哋翻返嚟坐先啊，咁佢又想同柱姐抱，咁啊，柱姐点反应咧？ 柱姐，你唔好玩我啊！我哋同你真系冇关系嘅，大佬，系嘛？咁甚至乎咧，李新咧同佢搬位同佢坐， 系 就马上咧就走头。 即系李新想坐喺阿柱柱姐隔篱，咁阿柱姐就见到咁样嘅环境，屌嗱，即系点解我哋要讲李新呢个人咧？嗱，李新呢条友咧就之前咧就即系好大动作嘅，搬咗成扎嗰啲咁嘅台币咧，就喺个中即系国民党嘅中央党部门口咧，就开咗个记者招待会，咁就话咧国民党嘅党产啊。即係應該咧，就係所有嘅黨員咧，去平分咗佢嚇，咁啊，即係因為民進黨話要處理呢個國民黨嘅黨產啊嘛，咁啊，李新就即係叫拿呢個叫拿香跟拜啊，即係人哋攞住張香喺度拜緊你啊，你又跟住拜，咁啊，民進黨又開咗個咁樣嘅題目，咁啊，李新就跟住呢個題目咧就話，唉咁啊。咁既然即係國民黨咁多黨產，咁我哋將佢數完之後咧，就分俾所有黨員啦。咁嗱，老實講， 30萬， 咁冇30萬，你166億有幾多錢啊？屌，唔係好多嘅，我計過唔知5000多蚊台幣到嘅啫，唔係好多嘅啫。 佢吹出嚟話每人30萬啊嘛。 屌你咁样边有三十万大佬？一百个都十个都三百万啦，系嘛？ 你三 一百个都三千万啦。喂，我哋32万党员，佢边度分到三？ 160几亿啊嘛。 166亿。 160几亿嘛。 分唔到嘅。 啊， 好啦，咁啊，咁啊，佢话要分咗佢。嗱，老实讲，如果咁分咧，我哋有着数嘅。我即系你冇嘅，你个5000又好。三万又好啦，系嘛？咁我哋都系得益者，咁我哋梗系掠反应啦。喂，但系个问题，嗰啲党产唔系咁噶嘛？屌你老母，你起身就揦捻住成沓吴家产，就十足大陆嗰条咁啊，嗰条咁捻样嘅所谓慈善家就攞捻住成扎钱周围派嘅。佢啊真系唱捻咗好捻多台币，搭捻起佢，然后就喺度开记者招待会。咁啊话即系呢个国民党嘅党产咧，应该即系党员所有人咧，应该平翻翻咗佢啊！好啦，咁呢单呢边系即系啱啱开始竞选嘅初期，咁一直以嚟咧，咁佢对党产咧都系咬住唔放嘅，啊，咁啊到呢个礼拜六嗰个第二场嘅政见发表会咧，佢就即系第一佢要讲党，又系讲党产啦，或者呢啲又点样即系我哋要分咗佢啊，又点样即系要捐咗佢啊，又点样即系除咗呢个即系党工嘅退休金 啊， 諸如此類嗰啲咧，即係要發放咧，發放曬佢，然後咧，我哋將所有嘅錢咧捐俾慈善團體或者捐俾政府。咁就話咧，即係咁佢話風一轉咧，就話：，佢話啲年青，即係我哋年青黨員啊，應該起嚟即係造反， 造反有、啊、造反 啊，即係改革有理啊，即係呢、這個 造反無罪， 係、啊、造反無罪。咁就即係講咗一大篇説話，咁啊。俾啊！ 跟住處 啫， 就教嘅啦， 唉，教嗰一輪啦。佢話：屌你用呢啲咁嘅詞句，呢啲係共產黨用喎，大佬嚇！屌你，你即係唔好攞嚟呢度用先得咁。所以即係 年青人，我哋要教育嘅 嗱。李新係不特止對呢、這個洪秀柱即係開炮 北京啊， 猛轟啦，將我哋唔好呢個北京啦，因為大家競選嘅時候啦，佢對黃敏惠咧都係嘅嚇，佢對黃敏惠咧都係如此嘅即係猛烈嘅，因為老實講，而家擺上台面四個去競選咧，其實係得洪秀柱同埋呢個黃敏惠有機會啫，即係李新啊咩陳學勝嗰啲咧就基本上係陪跑嘅，咁但係呢啲友咧即係 不斷製造話端， 不甘寂寞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就一直以嚟都即係咬住呢兩個女性嘅參選人就不放咁啊，咁所以就即係佢對呢、這個黃敏惠咧都話即係開炮啦啊，即係呢個又咩本土啊又成啊，咁啊鬧到即係波交格。咁啊嗱呢一場選舉咧就即係政見發表會發表完之後咧，咁就大家就要到26号啊，3月26号咧投票，咁啊投票完之後咧咁就。要过咗嘅总投票嘅一半，咁就当选。即系话如果嗱有32万咧，我哋当佢有 假设30万啦， 冇30万嘅， 唔系假设30万， 当佢30万啦。即系话30万人投票咧，即系你起码攞到15万 以上， 15万人一张， 系啊， 咁你先至当选。好啦，如果你攞唔到，譬如你洪秀柱就攞咗12万，呢个黄敏咪攞咗13万当嘅咁嘅计啦，咁其他啲攞几万咁样，嗱咁因为你系唔过半，即系总投票你唔过半，咁啊好啦，最高票嗰两位咧就要再重新选一次，咁啊所以咧就我估再重新选一次嘅机会咧会好大嘅，咁啊会飞出咗呢、這个李新同埋呢个陈学星呢两个啦，咁啊剩翻落嚟亦都系两个零嘅斗争，咁啊吓，咁啊咪够钟啊？ 透透 啦，我哋咁真系一个逼之后咧，我哋翻嚟再讲嗱，马英九出访呢个中南美啊， 毕业之旅， 咁究竟系所为何事呢？因为咁样出去访问咧，都俾民进党掉到扑街啊！咁究竟掉啲乜嘢呢？我哋翻嚟再讲。